第54集，做个伴儿吧。在秦维航家里洗漱完，二人就准备睡了。在沙发上躺下时，秦维航走过来，居高临下地问他： 冷吗？ 一点也不冷，在学校寝室盖的还没这个厚呢。 这床被子又轻又暖，他还没睡，就预感自己能睡个好觉了。他扭头看了眼沙发旁的空调， 我觉得空调可以关掉了。 好。 他把空调关掉了，要走之前又停下来，回头看了沙发上的人一眼，最后俯身把茶几上那只趴着的啪啪熊拎起来，很轻地放到了安宁身上。 做个伴吧。 那之后没一会儿，客厅的灯就关掉了，安宁仰面躺在一片黑暗中，手臂不自觉伸出来，轻轻搂在了那只啪啪熊的背上。被这只熊压着，耳边不断回响着那声低沉又温柔的做个伴儿吧，他的心跳快得都要爆炸了。这一觉很难形容，最开始的两三个钟头，安宁发现自己根本睡不着，躺在沙发上辗转反侧，那只啪啪熊也跟着在他背上胸口翻来滚去。他摆脱不了这只熊，如同脑海里摆脱不了这只熊的主人。可后来也许是太暖和了，沙发也真的比宿舍的硬床板舒服得多。明明应该认床的，但仿佛渐渐被一种奇异的安全感笼罩。那天晚上，安宁就这样在离学校好几公里的地方安然入睡了。他不但睡着了，还睡得很好。一夜无梦，早上6:30时，他是被秦威航叫醒的。一个机灵撑起来，他肩膀上还残留着被拍过的触感，但也不太确定秦威航是不是拍过他，因为睁开眼的时候，秦威航的背影已经走进洗手间了。安宁飞快地穿好衣服，将那床轻薄暖和的被子叠好了放在沙发上，还有那只陪了他一晚上的啪啪熊。秦威航刷着牙踱到洗手间外，正好看到安宁将那只超大的啪啪熊以一个公主抱的姿势在沙发上放好。安宁转身时，秦威航已经又掉头回到洗手间了。安宁走到洗手间外，秦威航正在洗脸台前俯下身含了一口水漱口，这让安宁迟钝地反应过来， 那个出水口，待会儿我也要把嘴对上去。 秦威航擦了擦脸上的水，挂好毛巾走出来。安宁以为他会直接走出洗手间，对方却停在了洗手间门前。 昨晚睡得好吗？ 嗯，很好。 你都不认床啊？ 最开始有一点，后来就睡得很香了。 你要是觉得困的话，我们今天可以停一天的。 不用不用，说好今天练先锋攀的。 你用吧。 安宁硬着头皮走进洗手间，秦威航在门口与他一个擦肩就出去了，一切看上去都十分自然。只有安宁心里清楚，他的自然和秦威航那种随性的自然是不一样的，他的自然都是装出来的。他在一阵恍惚中洗漱完毕，出来时发现秦威航已经换好了出行的衣服，边低头整理兜帽，边从卧室走出来。 今天有点冷，借你件衣服。 不用。 在那个喷嚏之后，此时此刻的安宁穿着秦威航那件 off-white 的黑色棒球夹克站在电梯里。电梯门一关，安宁就从电梯门的倒映上看到了站在秦威航身后把好好的一件棒球夹克穿成了 oversize 款的自己。他低头瞅了眼身上的衣服，一低头，棒球夹克竖起的领口就触到了脸颊。他还记得秦威航穿着它时的样子。 唉，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肩线都塌这么多。你喜欢啪啪熊啊？ 啊，哦，我不喜欢， 那是房东的，他毛绒公仔太多了，带不走，就留了一只给我。 是他留给你的，还是你自己挑的呀？ 我随便挑的。 秦威航说完，有些不自在地低下头，抬手扣了扣眉尾，好像那双好看的水墨般的剑眉困扰了他。安宁从镜面里看到秦威航用右手无名指轻刮眉毛，这个动作让秦威航的脸被宽大的右手挡住一半，总让他觉得秦威航是在害羞什么的，只是就连害羞遮掩的动作都是酷酷的。 这个人啊，其实就是小孩子那种酷嘛，喜欢啪啪熊又不想认。 他都能想象出房东展示自己这一大堆毛公仔，问秦威航想要哪个。秦威航以一副酷绝人寰的表情从玩具总动员中将那只啪啪熊拎起来的画面。在熟悉了顶绳攀后，先锋攀对安宁来说更容易上手了，难点就是挂绳的动作。除此之外，唯一要克服的无非就是对冲坠的恐惧，可是今天实在是太顺了，挂绳时尽管还是两股战战，但全程出乎预料的顺利，绳子都一次就挂好，竟一次都没有冲坠。先锋攀的感觉比顶绳攀刺激多了，虽然也有安全绳的保障，但只有在先锋攀时他才感觉是靠着自己的力量战胜地心引力的。九点以后，老板于染和唐子也来了。安宁很喜欢唐子，从前面对女生他总是会有些拘谨，但唐子是个例外，他是那种热情澎湃不拘小节的个性，第一次见面就会和你很熟络，但又不是那种油腻和刻意的套近乎。这个世界上可能就是有些人拥有那种亲和力，才聊个把钟头，你就会觉得他像是一个认识很久无话不谈的朋友。休息的间歇，唐子拉着他和他唠嗑，秦威航就坐在对面的长椅上沉默地喝水。 哎，你不过来加入我们吗？我们在聊你。自闭。听说你是学霸呀。 啊，算不上了。 哎呀，别谦虚了，自闭儿童都说你是学霸了，还说你跟别的学霸不一样。 秦威航这么说的呀？ 我又没说是秦威航。你也觉得他很自闭呀？ 安宁跟着看过去，秦威航弓着背在看手机，头垂得很低，根本看不见表情。本来不觉得秦威航和自闭搭得上边，今天好像是有一点。唐子吐槽起秦威航来毫不留情。 你别看他那么酷，其实就是个纯情处男。慢点。吃惊吧，他给我系安全带都不敢往我腰下看。 秦威航这时忽然站起来，弯腰拿起地上那只运动水壶就往这边走过来，然后也不理会唐子和安宁的眼神，在他们旁边径直坐下。报时垫在他身下发出很沉的窸窣声。 继续聊。 哟，你耳朵这么灵啊。 我都看了，你该减肥了。 秦威航，你幼不幼稚啊。 秦威航双手向前交叉在膝盖上，面无表情地低头看着他笑，连安宁都觉得秦威航好像是在今天被突然触发了一个幼稚模式，关都关不掉。